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1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加本届机器人博览会，向公众集中展示他们制造的领先机器人产品。大会开幕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大会的贺信当中说，中国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先重点领域，将推动机器人科技研发和产业化进程。那么看起来神通广大的机器人技术跟我们普通人生活有哪些连接可能？对于正在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来说，机器人技术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高铁、中国核电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与机器人握手的时刻。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有关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办的消息，这两天很多媒体都在报道中描述了这样的场面，就是虽然赶上这两天雪后降温，外面是天寒地冻，但是很多人都冒着严寒赶到会场，会场里是暖意融融，展台上的机器人各显其能，五彩缤纷。那么现场的情况是不是这样？还有哪些发现？我们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来听一听，他怎么说。蔡鹤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啊，我已经看到你发回的一些视频和图片了哈，在这个现场看机器人大会是一种什么感觉？观众也有怎样的反响？给大家讲一讲。 嗯，是这样的，在这个国家会议中心呢，其实普通的市民是可以拿身份证来安检之后呢，到这个前台拿票的，从9点到下午4点半都可以参观，因此现场的人非常多。我9:10到现场去拿，票面上已经显示有9000多人入场了。所以很多大人带着孩子来看这些奇幻的机器人。我在现场看到比较吸引人的机器人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呢是服务的机器人，第二类是特种机器人，第三类就是工业机器人。十分吸引人的有这么几个，有日本石黑浩实验室制作研发的这个 Geminoid F 仿真机器人，它长得和咱们真人是一样的，就是将亚洲女子的面孔，穿着这个黄毛衣、白衬衫和黑裙子，你问他话他可以回答，比如你问他你多大了，他说这是一个秘密，你有男朋友吗，他就说你要给我介绍吗，比如问他你喜欢北京吗，他说喜欢，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我。另外我又看到一种叫做彩虹机器人，它可以应用于这个抗震救灾，它可以开门跨越障碍，做我们人类所做不到的事情。还有这个踢足球的机器人，刚才在表演的时候呢也吸引了特别多的观众，因为这个机器人它的先进技术可以有这个环境识别和机器人对抗，所以说刚才这个像我小腿这么高的机器人，他们几个互相对抗的时候呢，蓝队还进了一球，旁边的这个观众就一阵的欢呼还有一些大家所熟知的这些智能家居类的服务人，比如说擦玻璃的、扫地的，还有这个点餐的、售货的，可以在市场和博物馆进行导引或者是这个导游之类的，这样的机器人也是挺吸引人的。另外呢，我发现了一种特种机器人，它是反恐维稳作用，有这个排爆、侦查、跨越障碍的功能，它可以运用在咱们现在的武警和这个军警的过程当中，减少咱们的人员伤亡。另外呢，这些机器人它现在已经卖到这个伊拉克，卖了30多台，打败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反恐维稳作用的这些排爆机器人，所以是非常可喜的成就。另外呢，我还看到有一些语音互动的机器人，它长得和这个咱们电视里看的那些机器人是一样的，但是是无屏化，你可以语音问它，它是通过计算和逻辑来告诉你一个最后的结果，而不纯的搜索功能。 另外这些机器人它的外形是特别的炫酷的，比如说有长得像京剧里面的花脸，有长得像钢铁侠的，还有像这个变形金刚擎天柱的，还有像咱们中国传统的舞狮子等等等等，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非常热烈的，主持人。 嗯，我们已经从你的语气中能够感受得出来现场让人很兴奋的这种感觉了哈。谢谢蔡和娟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嗯，相信每一位在现场的观众也是被展品吸引，被气氛感染。刚才蔡和娟也介绍了，虽然今天是工作日，一早上或者说是早上稍早一点的时候就有9000多人参观，但是也有很多人问，就是说这种功能各异的机器人几乎是眼花缭乱的这些展品到底有怎样的实际意义呢？我们马上连线我们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清华大学的刘杰教授。刘老师您好。 您好。 啊，其实不止这一次哈，每次我们看到类似的展示活动，机器人展示活动的时候，总能在现场看到功能各异的各种机器人，能说会唱的，还能跳舞的，有端茶倒水的，还有能识别思考的哈。啊，如果作为一名普通的观众到现场的话，您建议去看点什么？除了热闹之外，看点什么？那么这些模拟我们平常就是人来做最简单不过的动作的话，作为机器人来说，难在哪里？这些技术强在哪里呢？ 实际上呢，应该说整个的机器人展会啊，它是一个整个一个全体的一个概貌。那么这个概貌呢，就是说不管是各行各业，只要现在能做的，它现在都展示出来。那么我们首先明确一下机器人这个概念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凡是能够自己自动的没有生命，但是去表现出生命形态的，我们都可以简单的列为机器人。那么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最早用于机器人的基本还是在工业上，所以说呢，现在分的比较清楚，比如说工业机器人，对接农业机器人，包括一些军事上的机器人，包括一些医疗机器人。那么以后未来的发展，那么生活当中的机器人会越来越普遍。那么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观众，除了看的热闹，看到这些东西能做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机器人动的时候，我们看它的结构，它的重心，那么这个是反映机器人的整个的一个变化时代。比如说过去的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在电影里能看到，比如说它几乎是没有腿的，因为有腿呢它很难控制重心。但是现在的机器人由于它的陀螺仪导航啊，这种重心控制的仪器越来越先进，所以说呢逐渐的它也能控制重心。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一匹马或者是美国现在做的一个像一个狗的样一个机器人，当它碰到障碍物它摔倒之后，它立刻自己就弹起来了。那么这个都反映出它的重心控制非常好。那么随着我们的现在计算机的整个的智能化、微电子化，包括智能的信息沟通化，那么新材料的出现，未来的机器人的发展前景会越来越变化的很多。比如说前一段的我们知道清华大学的这个医学院和这个中科院的自动化所，他们搞的这个液体的变形的新材料，那么甚至这个国外惊呼终结者电影当中的机器人，液态机器人就要出现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未来机器人的发展与材料有重大的关系，已经不完全是智能化了。如果材料有重大的突破，那么我们影片当中看到的科技现象就有可能就实现了。 所以说像这样的机器人展会，大家看到的是有关机器人技术这个领域，无论是材料然后控制计算各个方面目前最尖端的技术哈。 是的是的。 好，谢谢刘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马上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洪源先生，洪老师您好。 朱庆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刘老师欢迎您。 朱庆好，听众好。 啊，通过刚才记者和刘杰教授的分析，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感受，就是机器人领域确实现在是一个很热门的领域，从大家的热情就可以感受得到。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好像对于机器人的这个热情并不是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热度的。比如说我相信很多有一定年纪的人吧，都记得铁臂阿童木这部动画或者是电影。80年代时期好像就是一个对这个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充满狂热幻想的时代。那么到后来呢，当然我们知道从今天来看的话，机器人或者自动化技术是在稳步发展的，但是好像公众的热度没有超过那个时代。刘老师，您觉得公众对于这个机器人的热情为什么会经历这样一个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这个机器人热潮和当时的比如说国际啊国内因素有怎样的关联呢？ 实际上就是80年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的思想解放呢，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实际上是先从自然科学开始的。 因为它相对来说少些障碍。这自然科学课刚开始的是解放的时候，就国内外的好多新的东西进来，很多人现在有一定年龄的人会记得，当时有一套丛书叫《走向未来丛书》，是王岐山主编的。其中就有关于机器人的一系列的就介绍。而且呢，那时候就是我们国内的相对来说的文学的创作，科普文学创作也非常的丰富。你包括我们那个说什么《三国岛的死光》啊。国外的电影有一个大西洋底的莱克，实际上当时还有一个跟机器人相关的，我记得有一个就是美国的电影叫做《未来世界》，80年代，那当时风靡中国和世界的，就当时的那个我们都觉得非常神奇。其实当时的那体现出的机器人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一些判断能力，我们当时的感觉都是非常不可想象的事情。实际上不到30年，实际上它已经实现了。就在我们在网上谈到机器人，实际上当时的思想阶段的解放也对我们，像当时我是这中学生，对我们那种冲击呢也是有一定的冲击。我记得我是1982年左右就参加就是第一届就是读者知识读者文摘的知识竞赛，第一届知识竞赛，其中有一道题就叫做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 是 我当时就特意到图书馆查了一下，知道了什么是阿西，那是80年代的事情。就可我们不要小看80年代，就当时的就那种思想活跃的程度，实际上跟现在比，对机，尤其对这个自然科学呢，是非常非常热络的。当时确实有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就是刚刚是改革开放，大幕刚刚拉开，就大家呢对自然科学、对外边的新东西那种非常急迫的那种想求是的欲望。现在来说，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更注重于就是它的实用性， 是 就机器人能干什么，就对那种这个非理性的东西反而会少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可能没有显得与80年代相比就那么热。 但是技术在稳步发展。 对对对。 刚才也说到80年代机器人这种公众的关注的热潮之后，自动化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刚才包括刘杰老师也谈到，现在机器人技术广泛应用在工业生产、医疗、教育、建设等等，我们几乎是能想得到的所有的领域，包括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如果说洪老师，我们今天再评估，会不会通过这样一场世界机器人大会来讨论，会不会迎来另一个机器人时代的话，您觉得在自动化控制方面，在机器人技术方面，最有可能在哪些领域实现突破？ 那么这个机器人呢，我们大概可以给它分为这个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占有80%左右的是工业型的机器人，它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机器人了。比如在汽车这个装配线上的那些这个机械手臂，那么它在自如的这个运转，它是一种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形象。但是呢，它跟一个拟人化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民用这个方面的，比如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医疗啊，这个到这个管线里边去，到这个危险的这个气体，那么液体，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个高温等等这些地方，比如这个隧道里边，比如这个下水道里边，那么让它去检查这个漏洞等等这些这个机器人。还有一种呢，就是服务型的这个机器人，就是民用的里边，那么这个可以这个看孩子，可以这个洗衣服、扫地，这个现在这个。像这个圆形的那种，这个国内和国外都生产的这种这个扫地型的机器人，最后呢，它还能够自动的去寻找这个充电的接口，那么来进行充电，这就是在80年代都几乎都不可想象的，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这个随便的一个这个东西了。还一种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家庭里边，那么有做其他这些这个功能，那么这个作为一个家庭服务员，他能够做很多的这个事情，这方面呢给人们这个留下了非常大的这个便利。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军用型的这个机器人。军用型的机器人呢，那么也分为这个陆海空，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排爆以及到前线侦察，甚至是它这个作为一个有智能型的一个无人机，那么甚至是这个在太空里边，那么进行侦察呀，进行包括进行这个打击等等，或者是作为一个智能的一个这个炸弹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作为平台和这个炸弹一起是这个作为一个精确制导的这个武器，那么它也是有机器人的这方面这个作用。还有呢，就是在崎岖的这个不平而且呢极具危险的这个战场环境上，那么作为可以冲锋， 那么可以作为这个战斗机或者是远程的这个轰炸机，它呢就有这种智能的这个功能，直接到这个目标上空去进行这个战斗活动。所以我们这个总结大概这三种这个机器人呢，所以在现在的这些这个生产生活和这些这个作战当中，他们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而且呢，由于这个微电子技术，由于这个芯片的这个处理和包括这个陀螺仪的这个不断的小型化和它的这个价格不断的这个下降。那么就为机器人的这个出现，为它和它的普及，就是开辟了一大片的这个良好的这个应用环境。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一就是这个科研，第二是材料，第三呢就是它的这些这个价格的不断降低，那么就走进了普通的这个生产生活里边去，走进这个民用里面去。那么军用使用这个机器人呢，也不是它这个太贵了，那么尽情的就把它这个使吧，而且呢是又要这个大批量的这个几万个、几十万个一起使，这样就造成了机器人大量这个使用和不断进步的一个社会的前提。 嗯，实事求是的讲，我周边有很多人，他们这个表现或者说态度也代表了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昨天在新闻中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给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出贺信之后，好多人才觉得哇，原来这个机器人这个领域这么重要，原来中国这么重视机器人产业。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资料，来看看其他国家对于机器人在制造业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其他国家都在干什么。美国现在发布了一个叫机器人发展路线报告，他们把机器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欧盟启动了一个叫全球最大民用机器人研发计划，计划到2020年要投入28亿欧元，创造24万个就业岗位。日本呢是机器人大国，日本制定了机器人技术的长期发展战略，把机器人产业作为叫做新产业发展战略中的7个重大扶持的产业之一。韩国制定了智能机器人基本计划，发布机器人未来战略展望2020。韩国把政策焦点放在扩大韩国机器人产业，并且支持国内机器人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等方面。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大会的贺信中说，中国要把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先领域，要推动机器人科技研发和产业化进程。刘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所有有能力参与的国家都会要把机器人技术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呢？ 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它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方向。你包括就是因为我首先来说我不是做自学资的话，但我自己应该能理解，你包括就是未来的制造业这种像有些的标准化的生产，包括极不精细化的一些生产，普通的人类应该是很难能达到这种规范化的要求的。所以说像刚才胡老师说，像以前的机械手啊，包括现在的机器人各种生产，你包括我们和广义化的比如说数控机床，就是这种自动化的这个生产的工艺肯定有在某些方面要比我们人类的亲自去操纵要强很多。另外一方面，你包括就是我们人类的进步的本身肯定是最终是要解放人类，就把人类从繁琐的劳动中可能会解放出来，我们可能会去干一些更深邃的跟思想有关系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尤其像在比如说日本，那肯定是老龄化社会，少子化，劳动力的缺少，我觉得他们这个对这个发展那是可以想象的。你包括美国，它历来可能是走在这种由于军事技术的先进，它历来也是走在这种技术发展的前沿，这也是他们完全考虑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觉得中国就是在这种我们这种在这个机器人的起步上，我们可能因为我知道比如像韩国大学包括清华，实际上跟他们差距并不是非常的大。在这种同样起步上，我们不可能在这种新的技术产业中再落后。说在这所有的国家可能会大力扶持，因为未来它可能会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些生活生产方式都有可能的。 我这还有一个数据供大家参考一下。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刚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说，1995年以来在机器人工学领域申请专利的数量最多的10家公司，其中8家是日本企业。丰田汽车以4189个申请数位列榜首，排在第二的是韩国的三星电子，是3085个。在这之后是日本的本田、日产汽车以及德国汽车零部件的巨头博士。那么 从第六到第十都是日本企业。洪老师，我们看到就是日本企业在计算在这个叫自动化控制方面，在机器人技术方面当然发展的很早啊，他们很强。那么未来呢，中国也要把机器人作为产业优先发展的领域。如果说实事求是的比较来说，您觉得我们的技术差距在哪里，优势在哪里？ 那么从这个日本和韩国他们在这个机器人方面的这个进步呢，首先得益于他们这个在企业里这个研发和生产一体化的这种这个政策，就是说这个在企业里边它有着强大的这个研发这个队伍，而且这支队伍呢是在不断的深入到生产的这个第一线，而且呢和大学和研究所也保持着密切的这种关系，产研发这个学这个再包括是它的这个销售的都是紧密的这个联合在一起。像我们这个过去就是生产管生产，那么这个它的研发的过程一般就不重视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作为这个科研单位呢，它不重视自己的成果要适应这个社会，要适应生产的这个实际，它呢把它这个束之高阁，而且呢就按照论文的这个数量来这个决定你的科研效果是如何的。所以这个评价体系不同，但日本的评价体系是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体系，所以我们走的是这个两种这个道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是一个善于消化的吸收的这个民族，但是呢它的创新不够。但是从现在这几十年的情况看呢，日本它在这个后续的这些这个诺贝尔的这些奖项里边，那么它在不断的深化这个问题上，他做的确实是很好，就是开创工作他不一定行，但是呢他把别人开创的这一个领域继续的把它这个深入 优化， 对不断的采取这个优化呀这些这个准则，而且在这个领域里呢这个不断的进行这个穿凿，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个我想呢，这个主要就是这个产学研一体化，尤其是加深这种这个知识和实践的这种这个结合，所以这一点上给我们的启示是极其重要的。 好，刚才我们也说到机器人现在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接下来大家可能也会感兴趣，就是在科技应用的最前沿领域安全和国防。刚才也谈到各国都在抓紧研制相关的机器人产品，那么在这些方面还有哪些技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机器人技术和加速发展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10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加本届机器人博览会，向公众集中展示他们制造的领先机器人产品。大会开幕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大会的贺信当中说，中国将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纳入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优先重点领域，将推动机器人科技研发和产业化进程。那么看起来神通广大的机器人技术跟我们普通人生活有哪些连接可能？对于正在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来说，机器人技术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中国高铁、中国核电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与机器人握手的时刻。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在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洪源研究员，另外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刚才几位嘉宾都已经谈到，机器人技术已经被很多国家应用在国防和安全领域，但是我们知道国防和安全领域是要求可靠性最高的，否则就会发生类似于终结者电影里呈现的这样的情况，就是机器人开始嫌弃人类，甚至于开始着手消灭人类。其实我在想，就是国防或者军事机器人，它要求操控稳定，要求它可靠性强。其实我们生活中，无论是工业机器人，或者说是给家里扫地甚至于洗衣服的机器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刘老师，您觉得就是机器人，这种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之后，我们对它的这种操控的稳定性的要求和对它的这种怀疑，这个发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 类似的美国的大片已经有很多了。 嗯， 这种电影也是表达了人类对机器的一种恐惧。我个人觉得呢，倒没有那么多可怕的事情。 嗯， 实际上我们设想一下，就当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人类对机器的恐惧，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包括后来在美国，原来在英国都出现过就对机器的仇恨，甚至还有一些那个破坏这种情况。 是， 我刚才提到了那个阿西莫夫的三定律。 嗯。 实际上对机器人最终的控制，它实际上一定要符合，它一定要服从人类，服务人类，这是一个根本。除非是就是说你就是你恶意化的去设一个加入一些恶意化的程序，但是完全的就是像电影里出现的那个电影中那个机器人的那种形象，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不大。但是就是对于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应该还是说主要来说还是为人类服务。 嗯， 但是这种趋向肯定也要予以关注。 嗯，您谈到阿西莫夫三原则，再给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第一条原则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是做事人类受到伤害。第二条原则是，除非违背第一条原则，那么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第三条原则是在不违背第一条和第二条原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刚才我们谈到了机器人在安全领域的应用，这个当然安全领域有些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是防御性的。那么在国防领域的应用，很显然实事求是的讲，有一些国家在搞一些战场无人化计划，也就是让机器人上战场去作战。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对比的话，其实可以感受到它已经完全背离了阿西莫夫最初他的这个设想。那么机器人自动化技术和平利用当然会造福人类，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洪老师您觉得为了防止它把枪口转向人类，未来是不是需要进行战场机器人技术应用的一种国际公约的协商？您是觉得现在有这个必要呢，还是说我们这个技术和意识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讨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呢？ 其实呢，是在机器人在战场的这个应用，那么我们就是看呢，就是比如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它的这个自动的传感器，这个算不算这个机器人呢？就是在发现温度、湿度和这个地面的震动，那么而且呢，是它是在这个感觉到人有人经过的时候，那么它就自动的给测算出来，并且呢，它这个把这个天线给伸出来，向后方发布这种这个侦察的这个情报。这种这个情报呢，毫无疑问，这个对这个当时经过的这个胡志明小道的这些这个越南军人呢，都造成了这个伤害。所以从当时的这些情况看，一直到现在，包括这个机器人冲锋啊，然后这个机器人呢是荷枪实弹，它是作为枪弹一体的这个机器人到达一个地方呢，进行无端的这些这个杀戮这些活动，那么是一个陆海空等等，都是不断的在这个实践机器人的这些战场的这个应用，这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呢是非常普遍了。那么现在就要谈到对机器人的这些限制这些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呢，从这个人类的这些军控这个条约开始呢，就是对人类使用的杀戮的工具的这个限制。那么最早的这样的这个军控呢，军备控制，就是秦始皇在当时呢是把天下的这个青铜给它这个收集起来，那么做成那个12个大铜人放在这个咸阳，那么就把天下的兵器给它这个销毁。其实这是一种这个最初的这个军备控制的这些手段。之后呢，就是不断的，包括是1921年左右的这个海军的军备控制条约等等。那么这控制战列舰之后呢，是控制这个各种各样的非法的这些弹药，那而且呢是这种这个过于残酷的这些武器装备。而也包括一些这个运载火箭等等导弹核武器等等，都是在不断的进行限制。那么毫无疑问呢，在这里边机器人作为战场的这个平台和直接提供这个战场杀戮的一个这个工具，它现在已经是登堂入室，到达了这个战场的一个食物链的顶端。那么怎么办呢？就应该把它提供到一个世界军备控制和裁减的这些这个条约里边，而且呢要 要形成日内瓦条约的这些这个基本的一个限制，就是你不能生产某一种的这个机器人， 是 机器人不能从事某一种的这个攻击性的这个行为，而且呢，在这个后勤以外的这些领域，什么领域不能够这个使用等等，必须在国际法的这个领域层次进行这个规定，而且呢是在这个国际的双边的或者是多边的这个条约里边，也要有类似的这些这个军备控制条约来这个进行这个签订。这对我们未来这个减少战争的残酷，减少人类的互相的这个杀戮呢，是使得文明呢更加早一点的降临到我们这个世界，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所以说战场无人化，或者说把计算机这个机器人技术应用于战场，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研发的这些国家来说也不一定是完全可控的。那么如果机器人技术和平利用的话，前景还是非常广阔，非常让人憧憬的。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的计划，我们曾经重点关注过中国制造2025中，其中也有重要的章节提到中国人机器产业的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蓝图。这份计划说到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年销售量会达到26万台，保有量是180万台。那么到13-15末期，我们国家机器人产业集群产值会突破1000亿元。刘老师最后想请您给大家简短的畅想一下，如果说保有量180万台工业机器人的规模的话，中国未来的这个制造它的产量、成本、质量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国家要走必然要走的一条路。你包括现在我们在做产业升级，实际上就是人员劳动成本的提高已经削弱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的一些商品的一些竞争。如果这机器人的这个技术得以应用的话，对减少在这个就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的匮乏问题也会有很大帮助。另外对我们人类这个人居生活来说，就可能会更贴心、更方便，让我们更有能力的更多的投入自己的社工作中去。 从我们刚才对于机器人产业的各种畅想，从各个国家对于机器人产业的重视来看，我们将来可能会在不远的未来迎接一个加速发展的机器人时代。我们的生活可能最直接的一个变化，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在机器人大会上看到的一些新鲜技术，可能也会更加平常。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大路朝天走四方，坚决拥护党中央，反腐倡廉，他声威壮士，人间正道是沧桑。尊声各位老和少，请您听我来读报，从严治党很重要，四方的问题儿表一表。一上来呢，有一档子事儿啊，跟大伙儿一块儿合计合计。什么事儿呢？给各位编辑了一套四风问题丑态录，盘点当下四风问题的几种表现形式。这不是我说的啊，各类各路媒体报道综合汇总的这会儿。首先呢，说这个四风问题什么表现形式，头一个特别的谦虚。那说好啊，好什么呀？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讲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话说贵州贵阳那个地方，愣是有3万套保障房一直跟那儿闲着，闲着。保障房它能闲着？你看看，小区房子建好了，但是水电